啊。我们接下来上浦州鸡汤。浦州鸡汤呢，它这个方子啊是出自于李东垣，也就是李高的这个脾胃论。那金元四大家有人是什么寒凉派，有人是什么滋阴派，对不对？那李东垣呢是所谓的补土派，就什么东西都要把脾胃补好。那在李东垣他所认识的浦州益气汤症是什么呢？他是说人有一种情况会劳倦内伤。什么叫劳倦内伤呢？就是当一个人太累了啊，就是做太多事太少休息了，这个人会中气下陷。其实这个下陷说你气真的掉到哪里去了吗？那也不一定，而是就是你的这个气啊，因为不够，所以整个人气都垮掉了。所以他必须要用一种方法帮你的气呢重新像吹气球一样让它回到一个能够塞满你身体的状况。所以浦州益气汤在中国历代的这个方剂学的分类，它通常不会被分类到补气药，而是分类到理气药。因为它的一个主轴的功能呢是把你的元气好像压上来。所以我昨天在谈到浦州鸡汤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一个学姐啊，她听到就说，哦，这个汤听起来好像刮牛爬肝，就在刮牛爬，她说什么儿童故事，什么刮牛爬一个杆子，白这天天爬上去这么多，然后晚上睡觉就掉下来这么一点，然后明天爬上去一点，然后就掉下来一点，就浦州鸡汤好像是慢慢吃，慢慢吃，慢慢把你那个已经你的元气像一个扁掉的气球，慢慢帮你把它重新拉回来，填满你的身体。那这个方子呢，我们这边因为我这边有那个放一大堆不同出处的这个方论啊，比如说什么治疗阴虚内热，就是补充鸡汤他竟然不说阳虚，也说阴虚，就这个人他元气虚发热，这个补充鸡汤症的那个发热啊，虚热是有挂到一半的当归补血汤症，就是当归补血汤症的那个特征补中益气汤也有，但是阳虚而发热的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也有。所以补中益气汤如果是一个虚的不得了的人感冒，有的时候我们都还用补中益气汤哦，因为他身体都没有气了，就身体那个整个气场都不存在，你要重新把那个气场拉回来才能够把病邪排出去。所以很虚的人感冒，我们是有的时候是用补中益气汤的。那他说这个人什么头痛口渴表，头痛口渴表热自汗不热风寒，然后脉宏大，这个宏大当然是指说虚的人那个脉都浮起来啊，然后心烦不安四肢困倦，就身体又重心又烦，所以是阴虚有点发燥，可是本身就是很虚的，然后懒于言语无气以动，动则气高而喘，就是那个人不太想讲话，稍微动动就觉得哦喘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元气已经垮掉了。在补中益气汤的这个方子里面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李东垣是一个很会用轻剂量的药。那因为我原来这个内容是摘自于山谷名医方论的，我们看一下第九页上面，我有附李东垣原本的那个补中益气汤的方子。他说呀，就是你看原来的方哦，黄芪只有一钱的，而且是劳逸热者一钱，病盛才一钱，如果不是病盛，就跟甘草一样都五分。然后呢，人参三分，当归三分，陈皮啊，他说不去白的橘皮，所以还不是陈皮啊。然后两三分，然后生麻两三分，柴胡两三分，白术三分，就这个药的话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看到就这样轻飘飘的，然后把你的气这样子慢慢拖起来。那他的这个方子里面呢，当归当然是补点血，就是叫的白术人参。黄芪干什么？你知道？我们在讲黄芪的时候说，黄芪是一个走在三焦的补气药。它如果你加了当归，它就入血分；如果你加了人参、白术，它就入气分，对不对？它是一个行走于血分跟气分之间的补气药。那陈皮的话，就是你的脾胃已经很虚了，没有能力运化了，当然放一点陈皮能够帮助它运化。而它的主要的功夫在于加生麻跟柴胡。而生麻跟柴胡这两味药啊，就变成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争议点，因为生麻，对不对？我们听到它有个生字，就会觉得生麻能够生提，对不对？所以可能是自就是古来吧，《神农本草经》以后，我们中国人的医家都会觉得生麻就应该是把气生提起来的药物，所以你看气虚下陷嘛，所以用生麻。然后后来就有人说，生麻生的是这个足阳明胃经，就是脾胃之气呢，用生麻来生。然后呢，肝胆之气用柴胡来生。所以后来有一些很奇怪的方论是说，哦，柴胡之气左旋而生，生麻之气右旋而生，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把肝胆看成身体的左边的啊，就是血分属左边，然后生麻看成，然后什么脾胃算是身体右边，然后一个生左边，一个生右边，然后两边都生，就可以把气拖起来。可是这件事情到近代呢，就开始被质疑。大陆有一位老教授，他在做，他又写一篇研究的文章哦，我忘记那个叫是裘佩然还是谁，他就提出生麻不生这件事情。他就说，如果你看《神农本草经》，我这边没有引《神农本草经》啊，在《神农本草经》里面，生麻就是一个解毒的药。那在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用到生麻的时候，那就是血液里面有毒啊，你用生麻把那个毒化解掉。所以生麻是一个解各种毒的药，在太古时候的这个本草学里面，并没有拿生麻当做身体的药在用。所以后来身体的药性，它或许有或者没有，但是可能跟至少经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看法吧。那如果我们要回归到《神农本草经》跟张仲景眼中的生麻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生麻它的药性比较像是身体里面有一些污浊之气啊，跟你的正气纠缠在一起。那生麻把这个污浊之气分解掉了，你的正气才能够挣脱这个束缚，能够上得来。所以如果照太古时代的这个本草的药理，可能会觉得生麻比较是把这个气里面的脏的部分拿掉的药，而让它气能够清，就是干净的那个清，那清的气比较容易生。那所以中国的历代对古中医上的注解呢，就一直说什么生麻生脾胃之气，然后柴胡生肝胆之气，然后两个都生了，就把这个身体，就是把这个气提上来。那李东垣时代也不知道是那个时候的人太穷，还是那个时代的黄芪太好，就是因为古中医它主要力道在黄芪嘛。如果那时候的黄芪有那么好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北芪都已经绝种了，就快买不到了。那药房如果有黑皮黄芪，就是染的啊，就是加工的，几乎都是加工的。所以到了清朝的时候，陈士铎的十四秘入重定这个方呢，就把人参放到一钱，黄芪放到三钱了，就是都加量。因为以现代人来讲，你只用几分几分好像不一定那么有效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他十四秘入里面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不要管你的脾胃，就是或者肝胆，不要管你的左右肝脉，关脉，不要管你的左右尺脉，只看左右的寸口。如果右手的寸口大于左手的寸口，他就确定是内伤之症。这就是说，他有点感觉，就是说，你知道脉拔起来比较宽，对不对？那右手比较把我们的肺，对不对？左手比较把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你的肺脉拔起来很宽很宽，代表说你的整个肺是没有气的，就像小军同汤脉大为劳，对不对？你的肺是属于阴虚而没有气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状态。所以如果你的右手的脉拔起来是宽宽扁扁，那左手的脉还细细有一条拔出来，就是有这种现象的时候，他就说那就证明你的气分已经散掉了，而且你的气是上不到你的肺的。那这样子的话，就请喝补中益气汤。这边的点还真简单的。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拔到右手的脉？寸脉比左手寸脉要宽的现象啊？ 右手寸脉好像比较难。 比较难，对，我们一般右手寸脉好像比较 微弱一点啊、哦，因为肺脉本来就比较微弱。但是我们只以宽度而论呢、啊，就有跳动吧。如果连跳动都没有的话，那请另外师傅要，就基本的跳动还是有啦。那有没有人把到自己的寸脉右寸比左寸宽很多的呀？有啊、哦，有哈、哦。那你们两位还有没有人把到右寸比左寸宽很多的？那对嘛？像许成恩为助教，我是很熟，他每天都在辅助其他正中跟打，就是挣扎嘛，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容易发热，容易身体软，然后讲话没有气，对不对？这是非常代表的。那请问你们两位，你们能够从自己的身上看到补中益气汤症吗？ 好像，我看一下。 就容易口渴，容易发热，然后容易喘吗？容易发热，对，那这是气血虚的发热，所以就要吃补中益气汤啊、哦。哈，容易喘，对，陈助教都在动不动就喘，然后那两位助教，甚至是我，都是这样，每天。站不如坐，坐不如躺啊，就是处在那种很想休息的状况。那就是气虚、血虚都有可能出汗，那这里可能是气虚的汗。那补中益气汤它其实很好用啊，它这个有补脾胃的药，有补血的药，但是它不补肾，对不对？然后把你的气压起来啊、哦，让你的气重新归位，那就是。各位同学有多少人发到自己有补中益气汤的特征啊？有哈，那你有没有觉得你有点类似他说的？会不会觉得？ 我是最近有觉得嘴巴很 焦，那是嘴巴骨是偏柴胡症啊，还不一定是补中益气汤。但只是因为补中益气汤呢，就是一个日常生活非常适合搭配肾气丸吃的药，就是。肾气丸跟补中益气汤，一个白天吃，一个晚上吃，就是直接要错开，因为你不要说，当然有人是可以喝中哦，肾气丸跟补中益气汤吃到一起去的，可是历代的医案，像陈世铎的医案就有讲说，他叫人早上吃什么早上吃一种，晚上吃一种，那个人出去旅行解乏，就两种煮到一起，然后后来就很闷，然后胃就一天比一天胀。他说你不能把身体药跟入下焦的药吃到一起的，就会像拉到像拔河一样，所以那我还是暂时分开来吃。那像很多同学，就不要很多同学，对吧？就像比如说有同学有时候来问我一些他的病怎么医哦，我心里面其实很想呐喊，我们说彭义俊医生常常说的那句话：身体那么虚，治什么病？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还不够好的时候，很多病你都没有，就是你的身体好像你的元气啊、哦，像是千疮百孔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洞把邪气吹出去，那个洞邪气又进来了，你最好先把元气补好嘛，对不对？所以在调补的时候呢，我们用补中益气汤搭配肾气丸，早晚分开吃。那早晚分开吃，看你早上吃哪一种，晚上吃另外一种，你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些人是。早上吃肾气丸，晚上吃补中益气汤比较舒服。有些人是什么晚上吃会什么失眠，你知道？就是他那个有些晚上吃睡前吃肾气丸会失眠，就不一定。所以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周期来吃，那就是分开，然后早上一种，晚上一种。那补中汤跟肾气汤丸啊，这样子几乎是一般的保养来讲啊，你随便吃一个月，你也会好像十分病好了七分啊，就这样，它还会有这种效果。就是，是没事就吃了当保养是蛮适合的。当然外感的时候，同学问多吃有关系，外感还是会触到邪气啊，所以就外感的时候不要吃，就是这是个很常来保养的。而我们从前，在中医基础班有教到归脾汤，对不对？我那时候教归脾汤，说归脾汤其实是归心汤，对不对？它这个酸枣仁这一味药，能够把这个药气啊引到。心跟脾跟肝，所以它其实就是三个血分之脏，就它会把脾胃之气补了之后进入三个血分之脏，当时就是补到那个血分去。那唐荣川清朝末年的唐荣川就讲出一句话，说张仲景的小建中汤这个法，或者我们说各种虚神用黄芪建中汤这个法，那唐荣川就说 建中汤，如果你把建中汤把它分割，对建中汤当作一个母方，那这个母方生出两个小孩，一个要比较偏阳，一个要比较偏阴。那比较偏阴的那个小孩叫做归脾汤，比较偏阳的那个小孩叫做补中益气汤。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归脾汤跟补中益气汤加起来的药性就很趋近于张仲景的建中汤。只是为什么我要分开来讲？因为有同学吃建中汤被那个麦芽糖勾到，就是吃不下去啊，就是消化不动嘛，对不对？所以你把那个建中汤啊，比较偏阴的归脾汤跟比较偏阳的补中益气汤拆开来啊，那你还好消化一点，所以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总的加起来，你知道，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我们说是补三焦，对不对？小建中汤或者黄芪建中汤都治什么？马刀夹阴，对不对？淋巴那个结坨的都是要靠这个药就它啊打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补中益气汤跟归脾汤的源流，就是建中汤里面的这个奉心生血的意义，跟醒脾以归心的意义，体现在归脾汤。而建中黄芪建中汤里面这个运行三焦，而把这个肝胆之气梳理补肝胆的这个效果，体现在补中益气汤。好，就是大概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母方跟子方了啊。那对，同学说，如果你因为归脾汤跟补中益气汤都比小建中汤好消化，对，所以但是直接吃小建也不错啦。我最近常常吃小建，而且你们不要忘记，黄芪建中汤是有加减法的呀，什么铺满者去大枣加枳实啊，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大家要针对自己体质做一点变化嘛，啊，不要一个原方一直呆呆的吃。啊，气喘的会容易喘的，要加点半夏，加点生姜，对不对？有很多做法嘛。哦，但一个小，因为小建中汤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会有点肚子痛。就我有一段时间没吃小建中，要吃一段，然后开始吃小建中汤，头一天我大概肚子都有点微微的痛。就身体要小建中汤，其实还力道还蛮大的，那么多白芍在里面拉着扯着，但是多吃几天也就习惯了，人也就舒服了。但是，啊，就是可以这样分开来。那补中益气汤的这个身体的效果呢，它有一个很好玩的特色，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我这个讲义这个中间的什么科情注约什么什么赵县可约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其实我先用那个白话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你就不要看讲义了。就是说当一个人的下焦的这个能量跟营养不够的时候，补中益气汤这个药到底是补的效果没有那么强，但是身体的效果比较强。那就好比说我的干姐姐，她有一天晚上，就比如她比较熬夜比较累肾比较虚的时候，一吃补中益气汤啊，整个人呢腰痛腰酸到都爬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气不是那么够的时候，补中益气汤一提，对不对？那个下面这一段的气都没了，变成一个人，如果你是用那种阴阳眼去看他，虽然只有上半身啊，就是所以补中益气汤基本上你要跟补肾的这个补下焦的八味肾气丸搭配来吃，才能显出它的神效。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的人其实肾虚的还蛮多的，现在人很多人过了40岁半夜就一定要起床上次厕所的，对不对？但是肾都没有那么好嘛。那所以记得，就是如果你是下焦不够好的人，很可能吃了补中汤就会腰酸腰痛，那你就知道你要吃肾气丸来帮忙。所以早上肾气丸，下午补中汤之类之类的感觉就还不错，那你们自己搭配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保养法。那这个我以科情的这个话呢啊，或者是后面引那个什么陆立经说什么，这个都是在提这个事情啊，什么阴虚于下者不宜生啊，什么阳虚于下者更不宜生啊，然后还有什么两尺虚伪者啊，什么肾中水结不能生啊，怎么样？就是这种尺脉不够的人不要随便用补中啊，用小健是没问题的，用补中不太好。那而我这边引补中益气汤实际上引的非常非常的少。如果你们看李东垣的脾胃论的话，或者历代有 讲到古中医上的书，比如说古中医上琢磨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赵宪可的这个医贯，或者是陈士铎的十四秘录，这种比较有多花一些篇幅在讲古中鸡汤的，以及这个它最原始的出处这个脾胃论里面都有放非常非常多的加减法，就如果你头痛要加什么，感冒要加什么，就古中应该有大概十几二十种加减法跑不掉。那那个请各位去拿买一本脾胃论或怎么样，就是自己看一看，就它会随着你的身体有好多种的加减法。那这边这个科勤讲的只讲一点点，它有什么如果去掉什么当归，然后白术，再加苍术、木香，就是调中益气汤，然后加麦冬五味子，就是清暑益气汤，有很多很多变化。这个方子是一个比较松的方子啊，所以大家先知道了这样子。而我这边呢，引到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浅田中国的物物药事方，包含口诀这些日文的部分啊，是因为我会觉得中医真的蛮好玩。怎么讲呢，日本人啊，你也知道日本人自从吉义洞洞把十方派消灭以后，日本人就归依于一个非常基本的金方派的世界，这个典故有跟大家讲过嘛。那当日本人的中医基础是金方的基础的时候，他看到的古中医气汤呢，就不像中医的十方派，就什么生麻左左右，然后柴胡走左，就没有这个想法了。那浅田中国就说这个方是由东原所创啊，这个很像是建中汤啊、十全大补汤啊、人参养荣汤。这个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都是好像把四君子汤再加一些四物汤再改变，就是都有阴阳两补的药了，所以的确是像，对不对？那补中益气汤有加当归，对不对？所以是建中啊、人参养荣啊这些汤的结构。然后呢，他说虽然呢后代各家各派有种种的口诀，他说毕竟就是小柴胡汤的带虚症的人用的方法。所以你看哦，一旦他们是一个比较纯种的金方派的背景，他们看到补中益气汤，他们觉得看到的是小柴胡汤加黄芪那种感觉，小柴胡汤加当归黄芪的那种结构，他那个整个基础的理论会让他有这种感觉。那其实我比较属于站在浅田中国这一边，就是我们上次从邵阳镇讲了那么多莫往系统、柴胡走莫往系统，对不对？那柴胡跟黄芪加到一起，就几乎就是我们说的什么阴蛋汤跟阳蛋汤的合一，对不对？大阳蛋汤是用来补三焦的，然后大阴蛋汤是用来清三焦的，把这个加到一起就是引气通行于三焦，就是身体这个气。所以人的三焦系统的这个末网本身就是人体的这个气的轮廓，那你柴胡跟黄芪同用，就是可以把这个气这样子升起来，重新覆盖住你的体表，那这人就不觉得自己气虚了啊，是这样子。也就是补气也有如此的补法，如果你用四君子、五味地公散、六君子汤，这是补脾胃之气，而用到补中益气汤的话，你是补入三焦之气。那如果你是练功夫的人，你就会知道三焦之气很重要，因为你在运功运来运去的那个气很难脱离三焦的范围啊。所以南投那位先生就说，哎，如果你用了补中益气汤的话，你的肌肉的这个好像是什么紧缩的力量会比较好，就是肌肉变得比较扎实有力，那是当然的啊。就如果用有形的世界来看待，就它有某种化学成分会让你的肌肉变得比较坚实，可是从无形的世界来看，就是人之所以肉会松，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你的三焦松掉，的气场松掉了，那补中益气汤把这个气场勒回来了，那你这个人就扎实回来了啊。那大概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肉会松的理由是，好像是内经还是南经吧，说人的如果骨头冷的话，肉就不喜欢靠在骨头上，肉就会垮，所以骨头太冷也会肉松掉啊。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补骨头的冷？这个最近有同学去看那个网络上蛮有名，应该也是医术很高，一个叫做华景针的中医啊，他是在一个叫做脚上有一个叫做染骨的穴道，都放一点血，那骨头会暖回来一点，那就 大家不要学，因为染骨穴不是我们等闲可以乱放学的东西，所以人家有专门的技术，我们先不说啊。就是还有就是我会想说，哎呦，我们从前说到什么治疗骨质疏松症目前最强的叫什么桂枝加竹附汤啊，有没有办法让骨头软一点啊？不知道啊，那大家看着办。那这个，所以呢，他就说，既然是小柴胡汤带虚症的这个方呢，他就说希望呢，同你们这些读者啊，不要拘泥于这个什么补中啊、什么益气啊、什么身体之类的这种名义，就这些讲的话都没有太大意义。他说，能够用他的症候呢，因为我没有翻译，是因为你看都是白话，都是中文啊。他说第一个是手足倦怠，这个是言语轻微；第三个是眼视无力，就是眼睛闪神。我觉得最近我都是眼视无力，因为我平常戴眼镜是有点颜色的那种类似墨镜的镜片，所以人家看不到我眼睛的时候，我通常眼睛都很懒得用力，就是眼睛很懒的，那所以看起来眼睛都呆呆的。那你们大家可以开始打勾啦啊，手足倦怠的啊，有的话勾起来；言语轻微的话，有的话勾起来。眼视无力哦，就是看人的时候好像眼睛有点涣散的，勾起来啊，有的话勾起来。然后口中生白沫，是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稀稀的痰，好像动不动可以这样喉一下吐掉，这样子那种痰。然后第五是失食味，就吃饭吃不香。第六个是好热物，但这个已经不能说，因为那种天天爱吃冰的人只好冷物啊，那就物以类聚了。那第七是当其动其，就有的时候脚腹那边会有点好像肚子这样子冲的感觉，是一个类似奔豚的现象。但是上焦气不够，不能就是心阳不足哦。那第八是脉散大而无力，这个脉散大而无力就是刚刚要同学把的右手关脉大于左右手寸脉大于左手寸脉啊这件事情。那各位同学，八个里面中奖，有七个的举手，有六个的举手，有五个的举手，四个的举手。哦，那只有中一两项，你要不要吃就随便啊。但是总是希望会教到大家好用的药，但是不一定那么好啊。就是那另外他说呢，其他像薛立斋说的什么饮食劳逸而患疟痢等症，就是发寒热拉肚子啊、哦。那这种病，如果一个人脾胃太虚，老是不好，那就要用。因为像补充一下那个生提的效果，像我们说归脾汤也可以止血，对不对？说人的血哪里在肠道内在滴血，那个血一直不好，一直不停，就是女人的宫漏，对不对？用归脾汤摄血，用气来摄血，归脾汤可以，补中汤也可以。所以如果是肠胃道的这个出血哦，通常是要用到理中汤吧，就你要有干姜才行。因为干姜才能够，因为有些人的那个血啊是寒症的出血，肠胃道的寒症出血，就像有人他那个吐血，我应该放在理中汤讲的，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血因为体质太寒哦，身体那个血在里面都已经结出瘀块了，那结出瘀块的人，他那个血管如果旁岔破掉了，那个瘀块一直不散掉，那个血就不会再好，就一直出血，必须用理中汤把那个瘀块散掉，他们的血管才能再通畅回来。所以有些人是什么每逢冬天会吐血，那这个是理中汤症啊，那个不一样，那是寒会吐血，就是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一般我们止血是用张仲景的黄土汤啊，但是保养的话就要用理中汤。你看你要看那个出血是天冷的时候出血还是天热的时候出血，不是绝对，但是比较容易辨证，还有一些脉啊。就是那补中益气汤常常被用在辅助的疗法，比如说中国人常常会把补中汤的这个结构用在哪里呢？用在痔疮的药，因为脱肛之类的现象是中气下陷，所以你要用这个身体的药把气拉起来，人的这个五脏六腑才不会下坠，所以相对来讲各种的内脏下垂，补中汤也有它可以用的地方，但是不太包括什么膀胱无力，膀胱那一块地方，好像是要用当归四逆汤之类的东西，就是把心火导入小肠，比较容易让膀胱有力的啊，那是另外一个区块的事情。那只是那种有些人气虚， 老是拉肚子就不好，这样子等等，补中益气汤是有用的，提气嘛。还有什么气虚促导中风等症，因内伤者，那这个我们现在太难辨证了啊。那因为中风是我们这个课一直没有带到的主题，我现在也不敢多讲，而且各位同学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临床经验啊。那另外就是他就说，总而言之呢，就是少阳柴胡的复位，在那里面的内伤带到内伤的东西，就会用它就没有错了啊。就是马七那里那七那里，那个那里是日文的也啊，什么什么也啊，就是日文文言文。他说，所以呢，就是不管男女啊，就虚劳杂症，这常服会有效，因为补中益气汤这么轻剂量的药，对不对？要补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虽然李东垣自己讲的什么，就内伤之重者不过二服而愈，就元朝人的体质这么好啊，我们现在已经啊。是金国吗？元朝不是金国，元朝是蒙古人。蒙古人啊，所以可能那个年代吧啊。那再来呢？他说，而且呢，对于女人来讲最有效。他说还有什么各种痔疮的脱肛啊，容易疲劳的人也用呢。他又说，如果这个人呢喜欢总是喜欢吃很烫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人里寒的话。他说可以加附子，那后面一句话说，即使呢容易渴的人呢，加附子也不苦。所谓不苦，就是加附子也无妨的意思。就是说，他就说，如果你是有里寒症的人，补中益气汤是可以加附子的；即使是容易口渴的人，还是可以加附子。像这个就是非常经方派的思考。像十方派就是什么附子燥热纯阳哦，口渴就不要加什么的。但经方派的思考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啊，所以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基底啊，跟我们中医的十方派是不一样的时候，同样是一味十方药补中益气汤，日本人看到的就很不一样。所以就是想跟同学介绍一下，顺便用这个方介绍一下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的这个中医的观点，这样子。那这个药反正吃不坏人嘛，大家常吃，那要加减自己去看脾胃论，好不好？十四命路也有加减，但有一点不一样啊。但里面讲的加减法有点不一样，但是大意是一样的。 这个 吃科中啊，有没有人吃科中觉得效果还不错的？可以吗？是什么感觉？ 会觉得整个人变得健身，而且上半身觉得很舒服。 哦，这样子。哦，那太好了。啊，这样子，那不错啊，因为补中益气汤是一个轻剂量的药，轻剂量的药吃科中还不错啊。 可是有的人 是 会燥热， 是不是？那比如说补中益气汤，现在我们的科中是放人参，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台湾人吃红参有的时候会发燥，那甚至像是那个柯达牌还是顺然牌的那个科中，它会有那个补中益气汤有一种便宜版跟昂贵版的，昂贵版是放比较好的参的。那我会觉得，你如果在台湾吃的话，你去找一个放最烂的参的补中益气汤，或者用单味药来调，或者是用最烂的参的补中益气汤加一点粉光参，这样子就把那个参的力道品回来。而且补中益气汤的主要的力道是在黄芪，所以参不是这么要紧。所以你挑一个参很烂的，加一点粉光，这样子还不错。因为那种很烂的那种黄参，加一点粉光参，那个药性就很不错了。不然的话，他就用清暑益气法，加点麦冬，然后不要那么燥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法，你可以做一下。就是 长服 啊，两个月三个月咯，就因为你吃了有好，通常这个药蛮容易上瘾的啊，会觉得啊吃了真舒服啊。然后看他每次都这么小包，好像根基不稳啊，要多吃几次才安心，没有感觉。就像我建中汤有时候吃一个礼拜就觉得好久都不要吃，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因为建中汤很浓，就是那个药剂感觉很厚，所以你吃了一个礼拜就觉得啊可以休息两个月，对不对？再等到再虚再吃就好了。那补中益气汤不会给你这种安心的感觉啊，就觉得每天好像都要吃一吃这种感觉。 老师，那个参 是 中间跟前后两段， 什么东西？ 人生啊，人生。 哦，同学们，人生的中间跟前后两段。我想，如果我们要得到人生的要性的话，我们一般说人生虚好像还可以，对不对？但人生头我们就不用了，人生头已经是跟生的要性有相反了，就是人生上面那个底子啊、哦，跟人生的要性是相反的。就像有一个人，他有教我一个治口疮的偏方，就说当你口疮了，就买人参这个头煮水喝，他说很快会好。那简直人参头是拿当下火药在用的。那至于人参虚跟人参的药性有没有相反，在临床上来讲是好像没有相反，就是吃人参虚一样是有补的效果，那可能比人参还不上火一点之类的。那至于人参上面的那个叶，就是长出人参叶的那个茎，那就不能碰，那个人参完全相反，因为人参头都已经相反，上面长出来的更相反，就人参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药，就是它那个露在泥巴外面那些草的那个部分是哇，那个大破大血啊，就跟人参的药性是颠倒的，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参虚还无法啦啊，而且参虚便宜很多啊，对。所以啊，这就是跟同学说一下补中益气汤啊，因为当我们把补中益气汤，因为我们中级班的时候学了归脾汤，这边学了补中益气汤，所以当你把这两面镜子架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更有能力看清楚建中汤是怎么回事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再来给一个子方，是温胆汤。这个温胆汤我有一点写的不太对，就是源出于孙思邈的千金方啊，可是后来宋朝的时候也用了的寄生方也是对，但是大家比较喜欢说的是温胆汤，一般我们用的方式出自于陈无泽的三一方了，那个什么三阴什么什么，那整个书名好长，我忘记怎么讲了，三一什么病机什么的，就是我们简称三阴方，宋朝陈无泽的啊，三阴病机方的，他选择的者，这人很不挑食啊，陈无泽。那这个温胆汤呢，就是我们上次不是有教这个柴胡芍药豉石甘草汤，对不对？讲到这个气要如何从少阳区块升上来，然后再从肺的这个胸中大气降下去，这一个周流，像这个流动让它能够顺畅，是我们讲的柴胡芍药豉石甘草汤。可是各位同学，在中国的历代的，就是因为桂林古本这本书是最近才挖出来的东西嘛，才最近才重现江湖的东西，古时候的那个柴胡芍药豉石甘草汤四逆散，如果你去看那个宋本的伤寒论，它是治这个手脚冰冷嘛，等于没有用到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中医的这个少阳区块的处理一直缺的这一块啊，那缺的这一块就有人会把它补起来，而补起来的方法呢，就是温胆汤。这温胆汤原来的这个它的基本的结构是二陈汤，二陈是什么？陈皮跟陈半夏，那这两个药都是祛痰的。那陈皮陈半夏这两个祛痰的药，如果我们加引经药的话会怎么样呢？好比说我们说竹子有一个药，有一个部分叫竹茹，对不对？就那个竹的皮膜，那竹的皮膜吃下去刚好就会对应到人的末网系统，是不是？所以你用竹茹当引经药的时候，这陈皮跟陈半夏这两种祛痰的药就自然而然被你带进了末网系统，也就是它开始有一种类似小柴胡汤的作用开始发生了，它不用柴胡，用竹茹，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另外呢，枳实的话，我们谈到这个气要降下来还是要用枳实嘛啊，然后陈皮然后白茯苓啊，然后呢还有白茯苓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在用苓桂附甘汤结构，就是你要代谢这个痰，总是要有一些帮忙水气化的药，而且原来这个方用在明心安神，要明心安神总是要用茯苓来保住这个心的区块，不要被阴浊之邪所掩盖嘛啊，所以茯苓会放的。那这个 我现在这个引的这个内容好像是引用和寄生方的这个条文，那如果是孙思邈千金方的这个温染汤的话，生姜放得很重，孙思邈的千金方生姜放很多，然后后代宋朝的这个温染汤生姜放很少，差别在这里。因为一开始有温胆之名是在千金方，而这个中医的研究者就说呀，在千金方的温胆汤呢才能够称之为温胆，因为生姜放那么多，火辣辣的，它的这个感觉上它是有增加这个少阳胆经的活性。可是等到后来的这个温胆汤生姜放的少少的，这个姜枣调味加一点点，然后其他药加在一起，他会说其实因为竹子是凉的东西，那所以有竹茹，然后半夏又洗过，然后怎么样，就总加在一起，这个汤不热，有一点凉凉的调子。所以竹茹跟半夏加到一起之后哦，其实是药性不太热，所以后代就会常常，因为中医历代的中医其实很可怜，像我们现在有电脑可以检索什么档案，我要开千金方的档案就看千金方，对，我们很容易有各种图书资料入手，可是古时候的人的书要入手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过去一千年来可能大家不太会知道生脉散是张元素或者孙思邈创的，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index 的系统。那像温胆汤可能大家用的都是宋朝的温胆汤，就不一定每个人都人手一本千金方，所以历代医家会针对宋朝的温胆汤去写出很多注解啊，就是类似在告诉你说啊，为什么用的是凉药，可是还能够温这个胆，怎样的，就讲出很多。他说这个胆其实这个温并不是让它变温，而是要让它什么舒畅调达，让胆就比较舒服，就讲很多掰的掰的话。那其实如果你看唐代千金方的话，那的确就是可以说温胆啊。那我这边引的是引用和的那个啊，还是他就说。哎，不对哦，哦，美服寺前面引用和的，他说是心虚胆怯，触事易惊，梦寐不祥，异象感惑。就温胆汤这个汤，这个里面啊，同时有夹杂一点柴胡龙饼龙骨汤的调子，有没有觉得？因为它能够把三焦之痰去掉，那柴胡龙骨汤是全身性的，就是无论是血或者骨头或者全身的轮廓那些都在治。那温胆汤。光是处理一个三焦区块啊，也会有一定的效果。然后呢，这个三焦区块有痰的时候啊，他说气郁生涎，生涎就是气郁而有痰，然后痰跟气纠结在一起呢，就会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呢？短气。你想想看，这个三焦区块被痰塞住了，你就没有胸中大气了，对不对？我说胸中大气是三焦这样子伸展过来的。那没有胸中大气的，你的心就好像一个孤脏，它周围的这个能量场都没有了，所以你的心会不会很容易慌？当然就是因为心是被受这个肺的这个胸中大气保护的，你当然心就会慌啊。然后或者是自汗啊，什么心阳虚啊，自汗，然后呢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因为这个人慌慌的，然后又很容易失眠。那这东西我们会说要清三焦区块的痰，所以就放了温胆汤。那其实呢，因为我们教了柴胡汤，教了柴胡加龙骨汤，本来这些主症我们也不一定要温胆汤，只是温胆汤让你看到又放点茯苓，放点什么可以让心更舒服。柴胡龙骨牡蛎汤就不管心的啊，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要跟同学说的，就是我们同学在教晕眩的时候呢，讲了那桂竹甘汤，又带到五苓散，又带到泽泻汤，总是讲了一圈，可是我觉得少讲了一种晕眩，就是少阳区块的晕眩。好比说我们教了小柴胡汤，如果大家用的比较熟悉之后，很多时候是临床自己会创方的。什么叫创方？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中耳积水的那种中耳炎，那你就会说中耳积水，那个积水是淋巴腺在积，对不对？那时候要去掉这积水，当然是用柴胡，对不对？那加强的水代谢可以放五苓散，所以中耳积水就小柴胡汤各中几条，五苓散各中几条就退掉了。就像是随手可以创方的，如果你熟悉经方的理路，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将来会变成一个常识。那同样的，有一种晕眩是少阳区块的痰，就是这样蔓延开的淋巴，淋巴里面的那个痰 造成你的中耳的那个平衡系统很不良，对不对？那个你要说用银桂竹竿，当然也有意义啦，因为反正弹就是弹嘛，银桂竹竿什么弹都有点效。但是如果你要打得更准的话，其实美尼尔氏症这种病啊，用温胆它的几率是很高的。美尼尔氏症有没有人听过这什么病？这是什么病？有没有告诉我一下？啊，什么东西？就是中耳积水造成的天旋地转，就是他已经告诉你是美尼尔氏病，就是中耳积的那个平衡中枢不好，那就是淋巴嘛。所以这个时候用温胆汤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那你说用小柴有没有办法？就小柴不能吃长期吧？就小柴一样的，就小柴是美尼尔氏症，真的是有点用手榴弹打老鼠，对不对？就是炸烂你家房子这种感觉。就是小柴吃，就是吃人会有一点血虚嘛，是再多吃就很血虚了，所以温胆汤比较温和。那还有就是，同学都知道，我们人说什么胆热就会狂睡不止，胆寒就会睡不着，这个胆有关系到人好不好睡的。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的睡不好，有牵涉到少阳区块的问题，那柴胡汤又不是平常吃保养的汤，那就请吃温胆汤。那这样子，它帮你的三焦少阳区块清干净了，那你的睡眠品质会变好。而这个东西跟我们什么阴阳不交的半夏煮米汤啦，或者是什么心阴不足啊，受过惊吓什么猪鸟汤啦，或者是肝血虚的酸枣仁汤，处理的区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注意，同样是一个失眠，你们要看有没有夹杂这种什么口苦啦、郁闷啦、那种不足感啦那种。那如果有的话，就可能要用到温胆汤。所以就是温胆汤算是一个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没有放回原味的前提情况下，中国唐代的孙思邈那个时代，那些中医帮伤寒的这个洞补起来一个方啊，就是他走的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的路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汤不知道是这样用的，所以就有温胆汤的存在，还算是好用的方式。你们记得美尼尔氏症啊，然后晕车晕船，然后还有失眠或者睡太多啊之类的，然后心容易慌，人觉得郁闷郁足啊。好，那当然少阳区块的病人会有点恶心啊，所以然后这样子的话，是总的加起来的话，是有可能用到这个温胆汤的。那再来呢，十六味油油气饮，十六味油气饮这些药啊，川穹当归什么行血啊、芍药通血啊、防风祛风啊、人参补气补津液啊、木香啊、醒皮啊、黄芪补气啊、官桂啊补肾阳啊、桔梗啊就是把脓推送啊、桔梗白芷都是排脓的，槟榔是往下把气打通的，然后厚朴啊、乌药啊、乌珠也是行气的，然后甘草、紫苏、止咳加到一起，这些东西总的加到一起是干嘛啊？这总的加到一起呢，就是把你的淋巴刮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个意思。这十六味药加在一起就把你的淋巴刮干净。那十六味油气饮是现在治疗淋巴癌比较有效的方子。那我去看那个，就日本那边的人很会用啊，大冢静杰、石柱道明那些人都在用。那个煮服法，我是看到有一次南投那位先生在什么尼海夏先生的什么大陆的什么后援网站帮一个淋巴癌的人开这个药，然后我教那个煮服法，我就把他的煮法贴过来了。他就说这个肉桂、木香、紫苏叶这个比较芳香的药，如果你煮久了会没味道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其他的药呢都先煮，然后这样子煮，然后呢最后十分钟、二十分钟才放肉桂、木香、紫苏叶，然后滚个十分钟就关火啊，然后分三次喝。他还包 PS， 肉桂买便宜的就好，不用买太贵的，因为天天喝的药，肉桂会吃喝到你倾家荡产了，对吧？那就是 它有一些补肾的药，有一些行气的药，然后有一些引经入三焦的药。总的来讲，它会补你的肾阳，让你有这个力量。然后有了这个气，肾阳透到三焦的这个源头的气，帮你补到有了肉桂黄芪，让它有一点力道，对不对？然后其他通串的药带这个气去走你的三焦，所以清淋巴癌。那日本人用十六味流气引治淋巴癌的话，还另外放一种引经药，叫做 Maitake。其实现在健康食品店有的还买得到。那这个 Maitake 其实是中国名字叫灰树花。为什么叫灰树花呀？这个跳舞的香菇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的这个香菇的长法就是它像木耳的东西，可是比木耳霸道。它会比如一个活的树，对不对？它会像跳舞的一样，很高兴的长满那棵树，然后那棵树就枯死了，就把那棵树吃干抹净，所以叫做灰树之花。那个树原来它就化灰了。那这个日本人说这个东西长得实在是太像淋巴癌了，所以拿这个当引经药，啊，就用十六味油气加埋汤片啊来治淋巴癌。那不加也会有效啦，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点补气，然后带这个补气去通串的淋巴。那这个是治淋巴癌比较有意义的方。那古时候这个徐用臣的这个《郁积文义》里面是治各种无名恶种痈疽，他是治那种里面烂掉那种就是肿瘤，就是肿块啊发炎。他就说这个东西，他就是徐用臣就讲说这个药常常没有被用对的地方。那其实到底正确来讲哪里算是用对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治疗痈疽的话，后代又发这个历代有发明一些很好的方，我们也不太用十六味流气。比如说有一个方叫做土气消毒饮、真人活命饮，那是黄芪跟穿山甲跟金银花同用，但它治疗各种化脓发炎的症状都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它有另外的药味组合。所以我们创科用十六味流气已经不很多了，但是呢到现在发现说淋巴癌来讲的话，这个比较有用，就是破淋巴之因石。但是淋巴有肿瘤的人哦，脉其实很好把癌。淋巴有肿瘤的人，你把他的脉哦，你会应该是右手比较明显吧，就是气分哦，就是你会把到他的那一条脉，对不对？会觉得他那个血管是一颗一颗，就好像在摸那个一个，就是那条脉上面会把到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东西，就是真的就是树上长香菇那个样子，血管摸得出来。所以淋巴癌的脉还不难把，就是就良性的肿瘤你把得到一颗一颗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印象，我总觉得淋巴癌的患者往往跟脾气很坏这件事情有正相关。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有认得淋巴癌的人吗？有这回事吗？这到底是真的还是狮子的鬃毛？他是脾气很好的？ 不是，他应该是过度使用自己的身体，不休息。 哦，不休息，但是虚损的是吗？ 虚损， 所以并不是脾气，对不对？ 那后来脾气会好到哪里去啊？ 那有比一般人的标准来讲更容易生气吗？ 我看起来有脸臭臭的。 哦，这样子啊，就是比较物质的脸是这样吗？ 他不是 郁。哦，那是什么？ 可能不高兴。 哦，不高兴。算了，这我就当做狮子的鬃毛好了，我不要随便给人家贴这种标签。就有病治病就好。可是我是真的有点怕，你知道我提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个怀疑。我在想，如果一个人得了淋巴癌，然后又为了自己生这个病，然后天天在生气，那真的医得好吗？就是我总觉得淋巴癌的人其实很忌讳生气这件事情，不要说生气，就我们说伤肝的那一大串事情。如果你不能够善用你的内脏的话，其实我对于药这个东西有持以保留态度。就是如果心平气和，真的心情轻松了，那可能会有点大。而且淋巴癌治法又很多，这有点针灸法、推拿法又医得好，所以也不能说一定怎么样。 只是好像今天吧，今天陈助教跟我讲说，早上班有个同学，他是说一个同学，他的这个说有一个同学早上班的啊，说中午班的紧，说是那个什么，比如说女性对不对，月经前会觉得哇胸口闷，是不是这样的？月经要来的时候胸口会闷，乳房会胀，会难过，像。是里面有闷胀的，很厉害。像，当然这东西因为关系到人家一组五万块的光碟的版权，我也不能说得很清楚啊。就是好比说我们说这个三焦之气上来，然后胸中大气再下去这个过程，你们记不记得李海下先生有说什么？人为什么会得乳癌之类的，对不对？什么奶水什么不能化成血什么的，就是这个气，就是从肺部降下来的气，其实引导了身体很多的变化，对不对？那这个，那有去听那个人际班伤寒课的那个同学啊，但是我想在座有同学有花五万块买啊，所以你们买了自己看，他应该会在里面有教。他就是有一个林海先生治乳癌的方子，那个方子就很像是小檀武汤改造过去的。那各位听得懂吗？就这个气的这个升降的这个调，就乳癌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关系到少阳区块跟后来那个气要降下来的这件事情。所以治乳癌的方法或者治淋巴的十六味油气饮，他们其实用到的区块是差不多的。那同学可能这件事情先知道一下啊，那在理论上面同学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比较好一点。那至于实际上用什么方向，各家有各家的手法，那我们也不要说一定怎么样。那有同学要回家了，那我们就先上这。那我们下次开车写信箱带一下，就可以正式进入太阴篇了。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课，像我同学跟我讲说，我们这课已经进入高原期啊，就是老师在教的就这样了，那每次来也没什么新意了，就不会有什么惊喜了，就这样子听着听着，那我觉得可能交付功力没有逐日提升啊，是我的不足。那但是接下来加入三阴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可以算是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教到三阴病就必须开始谈到火神派了，就是这个阴阳的观念必须重新做一次整理了，那这个还算有一点意义的。